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欢迎您，张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欢迎李老师。 哎，传一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最近几个月以来啊，有一批中老年的相亲节目啊是火爆全网，有一些呢甚至是成了年轻网友的下饭剧啊。大爷大妈们耿直不扭捏的姿态，坦率犀利的言语交锋，也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热议的一个话题。最近呢，半月谈的记者啊就调查发现，这类节目在出圈之余，既让人们看到了当代老年人对于感情生活的需求，也引发了对于老龄化问题的思考。那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录音啊，感受一下这类相亲节目的现场氛围。 从你出场的一瞬间就让我眼前一亮，你的身高体重就是我要苦苦追寻的那个人。我 花貌多情爱笑。关于年龄问题，下期18，上值88。 是不是身体状况是不是好？ 身体状况是好，现在反正生育我是不能生育的。 天天一天吃不吃药？ 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相亲类节目的一些啊现场的节目录音。那么据两位观察，为什么老年相亲类的节目火了，而且年轻人也喜欢看啊，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张老师。 老年相亲的节目呢，可能就是说呢大家不熟悉，所以有一些好奇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老年人呢，他们已经生活阅历非常的丰富了啊，到这个年龄再去相亲呢往往是不回避问题的，就是能够直面自己的需求，把那些架子呀虚伪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放下了。所以年轻人呢也很少看到就是在面对这样一个相对私密的事情的时候，老年人的处理方法也很特别啊。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年轻人呢也愿意看的原因就是他太真实啊，他说的非常的直白，表达的非常的到位啊，所以呢年轻人呢也比较喜欢看。另外一个，年轻人可能也从中可以获取一些经验或者是信息啊，把前人的一些经验教训呢可以呢对自己未来的这个婚恋呢提供一种这个指导吧啊，所以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需要。 是。那李老师您怎么看啊，老年类相亲节目火了呢？ 这个现在有一些卫视节目这个播放的一些老年人婚恋相亲的这个节目我还没看到，但是我曾经看到过，就是某卫视平台给年轻人专门办的类似的叫非诚勿扰，这我是看过的。我们知道非诚勿扰从开办之初到现在它已经持续了有10多年，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档节目仍然继续在坚持的，而且还有不错的市场反应。那么其实从道理上来讲，你要从心理学上来讲，它无论是给年轻人办的这种相亲节目，还是给中老年人办的这个相亲节目，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在两性的人际交往之中啊，相亲是一个最浓缩也是最集中的一个展示的平台。那么这个节目无论是办给年轻人的还是办给中老年人的，那么对于看客来说呢，我觉得大家都是在看啊，老年人也好年轻人也好，在涉及到这个婚恋这方面的时候，到底他的主要诉求是什么，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么对于有些敏感的话题，比如说房产呀，什么家名字呀，是吧，这个什么，甚至还有一些财产的处理啊，是吧，比如见面礼啊彩礼啊，年轻人是有这个的，对吧，那年老的是不是有这个呢？年老没有这个难道是没有有什么别的方面的要求呢？就这些话题往往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并不容易常见到，或者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一些事情都是比较平淡的，它的发展过程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你才能听到一言半语。但是在这类的相亲节目之中，在这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中，那么相亲的双方啊，应该说在这些问题上都是直言直语，直言不讳啊，直接表达，所以呢就来的非常的刺激啊，我觉得这个是人们对这类节目比较关注的一个心理上的原因。 是。我手里呢也拿到了一份第7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这个数据显示啊，我国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2.64亿人啊，占比是18.7%，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那么现在市面上呢，对于老年行业的商业创新，还有呢一些创投孵化的产业媒体，也在呢不断的增长。那么根据相关的数据呢，老年人加中年人有婚恋实际需求的用户在5000万人以上。分析指出啊，老年群体扩大，部分老年人婚恋需求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中老年的相亲节目的出现，可以说正是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那么两位觉得老年相亲节目啊，对于渴望和追求幸福的老年人来说，这个平台的价值是什么？张老师。 我觉得最主要起的一个功能还是一个牵线搭桥的一个功能啊。老年人呢，实际上啊，相对来讲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孩子们都参加工作去了，那么他的生活圈子呢，可能是变得非常的狭窄啊，尤其是特别是老伴儿又去世的这一类群体啊，可能他们呢，生活呢更容易陷入这种孤独孤寂的状态。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啊合规的运营的这种平台，能够帮助他们啊，就是牵线搭桥，啊，扩大他们的交往圈子啊，使他们能够认识更多的啊这个异性啊，同时呢也能够啊帮助那些同性别的这些老人们能够互相去学习和借鉴。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平台主要起的一个正向的功能呢，一个是牵线搭桥啊，中介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呢，它也是个交友的一个平台，它主要是这两个功能。 嗯，是的。那李老师，您认为啊，这类相亲类节目对老年人来说它的价值是什么？老年群体能从中有哪些受益呢？ 我们知道啊，一谈到过去这种相亲的节目，主要是从年轻角度来说啊，其实年老也应该也包括进来。从组织的这个方面来说呢，主要靠一靠妇联，二靠各个单位的工会，对吧？那么从个人的这种帮忙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是所谓民间称的是月老也好，红娘也罢啊，这个只有通过这样的两个，才能让这个异性之间能够形成一个直接的见面啊，直接的对接。但是呢，我们刚才你传译念了两个这种比较引人关注的数据啊，一个是我们国家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2.64亿啊，在14.1亿人口中，它的这个占比已经高达了将近20%，那就是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对吧？那么这样的一种庞大的群体之中，显然再通过妇联也好，工会也好，月老也好，红娘也好，是根本难以满足的。何况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往往他都已经是到了退休的年龄啊，妇联工会跟这些老年人之间的这种联系已经越来越弱化了，所以这部分人的需求啊，这个婚恋需求啊，寻找这个伴侣的需求到底怎么来满足啊，这个是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那么在这个时候，互联网加在老年人婚恋市场上的出现，我觉得就是一是回答了这种强烈的需求啊，有需求就有供给。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显示了互联网加在这方面啊，这个所谓新媒体、新科技在老年人的这种情感需求这方面，这个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需求品。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方面啊，互联网加所产生的这种节目也好，还是这种 APP 的这种在线啊，这种服务也好，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我觉得会给予一个比较大的满足。民间中常有一句俗话叫少是夫妻，老是伴儿，对吧？对于这个中老年来说，这个伴儿的含义是非常丰富的。它不仅仅是像年轻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寻求一个异性，是吧？大家火热啊，什么如胶似漆，还不是这样。这个伴儿的这个两个字的含义中，既有年轻人和生理上的需求，但更有是来自于生活之中的这种啊搭帮过日子呀。还是互相有个说话的这么一个对象啊，等等啊，这个更反映的是人类一个群居性的这么一个属性。所以我觉得在这点方面来说，平台应该能够贡献的这种价值是非常大的。那么中老年群体如果说遇到了这种经营比较好、 定位准确，而且确实有提供老年人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能够确实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 嗯，是，相亲舞台呢，其实也给老年人啊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也丰富了他们的自身生活。不过呢，事情也有它的硬币的另外的一面哈，就是这类节目出现啊，也会出现一些相反的情况。老年人在节目当中呢，有一些观点呢被曲解啊，容易成为网络炮火的一个攻击点，或者呢，他们的话啊被断章取义，被拿到网络上去放大了之后呢，哎，得到了一些舆论的负面的评价啊，他们也承受着外界舆论的压力，可能呢也会遭受啊周围邻居亲朋啊不太公允的一个看待。那原本寻找情感陪伴，最后是落了空，还要搭上一个自己的名声，这样的结果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那么也有评论指出啊，这样的节目究竟是为老年人寻觅良缘，还是博大众一笑啊？打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幌子，却在利用老年人的直言快语来吸引大众的眼球。那么所以两位觉得，无论是老年婚恋节目啊，还是其他同类的产品，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张老师。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注意的点呢，就是说呢，你要保证不违法啊，就是你在整个制作的过程当中呢，你不能够有这个诱导欺骗老年人这种行为，所以呢，它其实对平台的责任要求是非常高的啊。那么有很多的平台能不能够坚守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我觉得其实对他们也是有很大的考验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呢，他和我们说的中年人或者青年人，他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这个储备的知识，我们说一定程度上已经过时了。那么第二一个呢，他们可能呢跟社会呢相对融合呢也比较少啊，比如那么基本上是生活在他们那个年代的啊。那些规矩啊，也是按照这样一个逻辑来的。那么对于新的啊一些这个模式或者新事物的认识是不到位的。那么这种平台给他们提供的这种牵线搭桥的机会，中介的这种机会，那么老年人出于这样一个信任啊，一旦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他又没有那么高的识别能力或者是辨假能力啊。那么一旦被平台所利用的话呢，它是容易会受到权益上的侵害的，所以平台的社会责任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啊，必须是遵纪守法。第二一个要尊重老年人，保护老年人的权益，而不是说借助于平台的力量去伤害老年人。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一类节目或者提供这种服务的平台特别重要的一个责任。 嗯。是，那李老师，您认为老年婚恋节目它在制作过程当中应该避免和注意一些什么呢？ 陈毅，你说的这个现象其实我也注意到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矛盾的心态啊，就是说我首先就不愿意这些节目被称之为老年婚恋节目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一谈到这种婚恋的节目，其实就天然的会被贴上一个表演的一个标签，是吧？所以你刚才说的，既然是节目，那这个节目组除了给老年人提供你们婚恋交友结识的这么一个平台和机缘的同时，那么这个电视台也好，还是互联网的这个平台也好，它就有自己的需求，有自己的商业需求。你比如说它要有点击率、月活量，是吧？要有广告的效应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老年人本来在两性相识的这种相对私密的这种交流过程中，就由于节目的这个性质的存在，自然会被更多的公众所关注到。那么老年人本来，如果说你真的就让他们这几个人或者就他们两个人来交流的话，再犀利的言语，再直言不讳的诉求，我相信只要两个人没有不尊重对方的意思，我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两个人也都能消化。就是当时一时的不快啊，事后如果你不满意啊，一走了之也就过了。但是你一旦成为一个节目中的两个人的话，那对不起，你这说的这些话中就不可避免的成为社会上广泛众议的一个焦点，进而给参与节目的老年人伴侣没找到，是吧？反而带来了一身的麻烦和这种舆论的压力 那些认识你的街坊四邻们也会背后是吧指指点点，那是更会让你不快了。我记得在早期的节目中有一个著名的女嘉宾说了一句话，到今天为止还被公众在谈到类似这档节目的时候频繁的被引用，那就是有个嘉宾说他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背后笑，那个车架子上笑。那么这个就反映出了当时那个时候的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说话的这个女嘉宾啊，其实代表了一批当时女青年在价值观上的一种取向。所以呢大家当时就觉得颇为惊讶是吧，认为很多人才认识到很多女青年在寻找异性的时候她是有这样的一种价值诉求的。那么现在的老年婚恋节目中，你刚才在最初的那个节目也说了，大家很愿意看是吧，看看新鲜看看刺激，特别年轻人还都喜欢看，这个就好像心理上就觉得好像怎么回事儿。其实呢据年轻人要看他也就是看看在比他更年长的这代人在有些尖锐的这种问题上，那到底那这些人在怎么想怎么看。那有的时候他也会意识到很多自身现在的一些价值观其实就源于上一代人的传承，那么这个东西有些根儿上的事儿要往上倒的。但是呢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应该在充分的尊重和理解的情况下再讨论才比较容易。但是你要做成节目面对全社会的时候，你要是做的话就有可能啊形成了一种我觉得给老年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甚至啊是打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幌子啊，这个其实呢才为自己的这种商业利益在提供真正的服务。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丧失了举办这一类的所谓节目或者提供相应的 APP 服务平台的这种初衷了。 嗯，是的，中老年相亲节目啊，在某种程度上呢，为有再婚需求的老年群体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过去老年人啊，可能是围着家庭转，围着子女转，围着锅台转，很少有自己的生活和空间。而失去配偶的老年人呢，虽然呢有子女的关心，但是在心理上缺少伴侣的陪伴，再婚途径呢也少。那么老年婚恋节目的出现呢，一定程度上会排解老年人心中的这份孤独感。不过呢，在内容制作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把握分寸，不能为了爆和红而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那怎么样从根本上满足老年人的婚恋需求，使生活更加充实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孝道打鸣，中老年硬核相亲节目为何火爆出圈？不是我的菜，我就这么坦率。不靠谱的大爷不比不靠谱的小伙少。要长得好看还找你啊？个头不到1米7，3000块钱够干啥的？这些话可不是出自网络段子或者搞笑语录，而是来源于中老年相亲节目里的大妈们。网友们纷纷表示看惊呆了，这类节目在出圈之余，既让人们看到当代老年人对于感情生活的需求，也引发了社会对老龄化问题的思考。东北中老年相亲节目硬核搞笑背后引起我们怎样的思考？老年节目如何立足节目服务类定位，谨防内容哗众取宠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劳动关系学院的张丽云教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北京晚报的李戈老师。再次欢迎两位。有一个词啊叫银发经济啊，说的是老年人啊服务消费产业潜力巨大，得大爷大妈者得天下。婚恋服务需求的匹配啊，也正是银发经济的一种体现。那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很多婚恋的 APP 啊，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不少婚恋交友平台也瞄准了这样的一个群体啊，构建起中老年的网上相亲角。不过呢，也有记者啊对中老年的婚恋 APP 啊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呢这个互联网便携隐秘的优势吸引了很多的用户，但是呢也存在着一些信息不实啊、诱导消费啊这样的一些弊端。那么两位觉得银发婚恋市场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张老师， 我个人认为呢，首先呢，就是说呢，你要去指望老年人能够快速的适应这个社会的变化、生活节奏的这个呢，我觉得难度有点大啊。第二个，你再指望老年人去进行知识更新，难度也有点大。 所以真正的需要适应或者改变的地方就是平台，就是提供这一类服务的平台，不只是我们说的这种交友平台或者是婚恋的平台，你的信息你提供的对于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婚恋对象的个人信息的真实性你还是要有，要提供，要满足的哈。一旦出现骗婚或者是虚假这种信息，老年人上当受骗了是吧，那么其实平台你是要承担责任。这个问题即便是在这个针对年轻人的这种婚恋平台上，这种假的东西也很多啊，上当受骗的也很多，更何况是针对老年人呢，我觉得上当受骗的几率更高啊。所以呢，他平台的责任是很重要的，你要去审查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啊。第二一个呢，单纯的如果从银发经济的角度去讲啊，不只是说一个婚恋平台，从银发经济的角度去讲，平台只是起到了一个牵线搭桥的功能，但是实际上平台还可以利用它的这种资源啊，去派生出很多其他的服务，比如说老年人的旅游服务啊，或者老年人的理财服务，或者老年人的消费服务啊，它可以派生出很多有益的啊这种综合性的服务。但是啊，这都要求平台呢，你要有一个硬约束，你得有一个这个商业利益的边界的一个约束啊。因为呢，这一类的服务群体啊，他们的这个年龄啊都在60岁以上退休人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的这个自我保护能力呢相对较弱，所以呢平台方面都要有这个强制性的一个自治的规章。那么从国家法律制度的层面上来讲呢，他对这一类的60岁以上的消费群体提供服务的时候，他应该有一套更严格的约束的规则，来确保我们说的这一类群体的利益呢免受损害。因为我们现在从很多案例当中发现啊，他用一个合法的形式啊在做着非法的目的，很多老年人就上当受骗，那么他很难去识别这是一个圈套。所以因此呢，国家在这方面的立法或者说这个行业规章也好，自治性规章也好，还是应该有一个前置性的规范，来确保将来出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法可依，然后可以去保护到群体的利益。 是李老师，您觉得银发婚恋市场怎么样能够做好，不只是把它做成一门生意哈，而是真正的能够达成老年人的这种内心的需求呢？ 我觉得我们不否认老年人带来的这种银发这个市场的潜力啊，也鼓励互联网平台创造出各种适合老年人交友的这种线上的相亲角。你在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的全过程中，你合理的适当的收取一些相应的费用，我觉得也没问题啊，毕竟现在是一个经济社会。但是就像传毅你刚才说的，银发婚恋市场它不仅仅只是一门生意，请注意啊，不仅仅只是一门生意。我们知道啊，很多东西它生意就是生意，你像房地产它就是生意，对吧，它没什么可隐瞒的。但是银发婚恋市场上它是门生意，但它不仅仅是一门生意，它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应该是服务在先，生意在后，它是一门以关注关心中老年人为主的一门特殊生意。那这个特殊性体现在哪儿呢？中国有一句古话解释的非常好，叫老吾老及人之老啊。当然好，我们还有一句这个幼之幼啊，及人之幼。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对这种老年人可能跟你没有什么亲缘关系，但是你对老年人要有一个起码的尊重啊，在人格上在各方面你都要予以尊重。如果没有一个充分的尊重老年人服务于老年人的这种观念和定位的话，那你想做好这门银发婚恋市场的生意，它一定是一门缺德的生意，或者说带着铜臭味的生意，那肯定是做不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啊，包括一些记者的这个方面的体验中，其实在这方面已经是我觉得存在了很大的问题。你比如他就不是以老年服务作为一个精准的定位，比如说你随便注册一个用户，对吧，你就能进去，也不分你是男性还是女性，你的年龄是不是有真实，没有人去做这样的核实。那你这样的人混迹于银发的这种 APP 市场之中，那你想想老年人本来在这个方面就不是像年轻人那样那么的精通于互联网，那上当受骗是吧，被 诱导消费，被送小红花，送什么大红帽之类的，那是肯定的，对吧？那老年人就是最终没有找到一个中意的伴侣，那反而会惹一肚子气，在精力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我觉得具体而言，要把银发婚恋市场做好，首先就要了解老年人在感情方面的一些真实的需求啊，这个是第一方面的条件。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掌握老年人交友还要存在的跟年轻人不同的一些特殊性。你比如说老年人通常都是有子女的，对吧？从法律上来讲，他们是有婚恋自由的和权利的，但实际上老年人在婚恋与交友这方面，他不可能不顾及到子女的态度。所以在这方面，无论是节目也好，还是网上的这种线上相亲角也好，在这方面有什么这个规则的设置啊，这个有什么特别的考虑等等，我觉得要想周全啊，才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啊给老年人的困惑。 嗯，是的。那我们看到啊，婚恋节目乡里相亲这个节目组啊，给出了一个统计，说呢，在城市当中啊，女性对另一半的需求啊，集中体现在两点啊，是陪伴和爱情。但是呢，男性对于对方的需求就有变化啊，男性的需求是陪伴和做饭。那我们也看到，在一些大城市当中，老年人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啊，目的呢是为了隔代养育哈。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压缩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空间，所以他们一有时间可能就把自己啊捆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不停的在刷手机。现在也有一个词啊，叫老年网瘾啊，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途径来排解内心的孤独感。那么两位觉得除了相亲类的节目和频繁的刷手机之外啊，还有哪些方式能够让老年的生活啊真正的充实起来呢？张老师。 其实按照国家的这个针对老龄事业的一些规划啊，那么现在的基本方向是呢，围绕社区啊进行一个下沉式的一个供给侧的一个改革。那么也就是说呢，在基层的这个社区服务层面，能够为社区内的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性的服务，甚至于我们说的这个上门的这种服务。那么这种社区的这种服务呢，往往它的可信度更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它是专门针对啊这个社区的60岁老年人提供的这种服务，那么它是比较到位的，比较便利的，然后呢比较可信的啊。第三个呢，在社区服务领域里面，我认为很多基于信任可能产生的危机就没有了，消失掉了啊，因为它是一个熟人社区。所以呢，很多这个骗子呢，在这个领域里面，它其实没有生存空间啊。然后呢，第四个呢，由于社区的这种功能的逐渐的强大之后呢，它会把社区范围内的老年朋友们组织起来，参加一些文艺活动、体育运动啊，比如说打打乒乓球啊，或者是下下棋呀 啊，提供一些场所，比如说棋牌室啊，或者是这个。举办一些我们说书画班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唱歌班、跳舞班呢，这些啊，这个有了这些活动之后，它就可以使老年人逐渐的从网瘾的这个状态剥离出来，或者说看电视的这个瘾也能够剥离出来，那么他就会参与到更多的社会活动，他的社交关系会更丰富啊。社交关系一旦丰富之后呢，他就会交朋友。他有了朋友，他的孤独感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那么我们说，其实老年生活当中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孤独的危机。那么通过这种下沉的这种社区服务的一个逐渐的满足，那么他可以帮助这些老年人呢解决孤独问题啊，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举措，也是非常有意义有效的一个举措。国家在这个战略方针的制定上已经是很清晰了啊。 是。那李老师啊，您怎么看，还有哪些建议呢？ 我们知道凡是成年人都很清楚啊，这一生中自己想干的事儿和自己实际上不得不干的事儿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十个人中至少有6-7个人啊，我的个人感觉啊，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但是没有办法啊，这就是现实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老年人和年轻人是不同的，因为退了休后老年人就没有了职场的这种羁绊，是吧？这个比较丰厚的能供自己充分生活的这种退休金在手，不用工作啊，所以你就可以 这个想干就可以干一些自己年轻的时候啊最想干的那些事儿，或者说最想学的一门啊知识也好，技艺也好啊，这个都是存在着。所以如果我们退了休60岁以上的老年人都能做到这样的话，我想他的个人生活就不会由于退休啊有了大把的闲置时间感到无聊啊。所以呢，我觉得老年人要让他的生活充实，根本的一条就得鼓励啊老年人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事儿啊，大到国家小到社区都要根据老年人的这种兴趣和爱好尽全力提供一些充足的物质条件以上硬件设施。我记得就在上周吧，好像中央提出了一个要筹建啊，就是未来这个5年规划的时候要筹建一个高水平的高标准的全国的老年大学。那么大学内的科目和课程的设计是完全按照老年人的意愿和兴趣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老年大学，我总结的特点就是它第一是不需要考试的啊，它不像小初高的那个学生一样，他得考试，考试过了你才能这门课才能结业，是吧？你才能从小学上的好初中啊，然后初中上的好大好高中等等。他这个老年大学没有这样的考试啊。第二个呢，就是老师要听取学生们的要求啊，这些老年学生们对什么的课程和技艺感兴趣，那么学校就要好好研究开办具体的什么样的课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老年的这种课堂中不光只是老师们在这个讲台上站着讲，更提倡的是师生相互平等的交流啊，在这种交流之中达到相互的理解，对一个开放型的这种结论大家的理解是可以是多样的，可以是广泛的，不一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共同的目的是探索一个美好的人生。 嗯，是的，老年人的婚恋呢不应该仅仅作为搞笑视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沉浸在孤独的漩涡当中，在互联网时代，他们情感诉求往往成为被忽略的一部分。伴随着出圈话题的热度而来的，应该是社会各界对于他们情感诉求的重视，而不是对一些片段式话语的过度消费、解读，甚至是曲解。中老年相亲节目本质上是一档百姓服务类的节目，还要基于自身定位做好服务，让真正有感情需求的人能够信任节目，谨防节目内容哗众取宠，避免激发人们的审丑心理。一档节目给观众带来欢声笑语无可厚非，但是在娱乐的同时输出正确的价值观，展现地域文化，才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秘诀。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赛场，雪花飞舞在身旁，只有踏上雪道才更接近飞翔。天生不会投降，天生没有彷徨，当我握紧拳头，坚持就是成长。登上蜿蜒的山岗，让雪花融化在脸上，只有微笑起来才敢接近梦想。天生不怕受伤，天生没有泪光，当我蓄积力量，胜利就在远方。